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天气，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北京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零星小雪或小雪转多云天气，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这次天气过程城区以及南部地区不会出现降雪天气，对于交通出行没有影响。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爱思念。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祝大家新年快乐。在2018年，我们节目的设置和去年基本一样，周一周五的时候会在节目中跟大家交流各位咨询的一些问题，周六周日的节目呢，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情感的故事和文章。今天周六也是2018年的第一个周末，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怎么样的话题呢？既然是2018年的伊始，那么不妨在节目中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2018年你在感情方面有什么愿望吧。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说出了自己的愿望。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2018年我的新年愿望是希望我的他平安开心健康。 2018年我希望在感情方面有一个平凡踏实的感情，在开心的时候能够有人分享你的快乐，在你恐惧和彷徨的时候有一双手会拉着你不放开。 2018年的愿望呢，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这一直是一个持久性的问题，就是我希望在2018年呢能够找到属于我的他。可能在我平常的要求里面，我一直应该来说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吧，我对很多事情就是感觉我没有办法将就，没有办法妥协。可能在很多人眼里觉得有一些事情你只需要稍微的退让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我好像可能是我太心疼自己吧，也可能是我对婚姻这个问题过于慎重吧，就是我觉得我不能委屈自己，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应该在2018年，我期望能找到一个让我觉得是符合我要求的完美的属于我的他。 2018年在感情方面的愿望是让爱的根越扎越深。 2018的愿望就是能更好的经营好婚姻，使婚姻变得更幸福更美满。 彼此互相包容、体贴、忍耐。 2018年的愿望是忘记该忘记的人，放下不该有的执着，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真的命中注定的人出现。 2018年我在感情方面有什么愿望？我一个在婚姻内的油腻的中年大妈，真的可以提愿望吗？那我希望我先生的脸变成汤姆克鲁斯的脸吧，我负责挣钱养家，他只要美貌如花就够了，要不然换成马云当我老公吧，整个淘宝都是我的，想要什么拿什么。 2018年在感情上的愿望就希望找一个傻瓜吧，能一直陪着我。 2018年新的一天，新的一年，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收获我心目中的那个他。 2018年在情感上面，我的个人愿望是希望可以成功的脱单。 2018年我在感情方面的愿望就是两个人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去奋斗。其实在感情里面不要只是谈谈情说说爱，即便是没有目标的话，我们也要去创造它，因为两个人一旦有了目标就会朝着这个方向一起去走，然后一起努力啊，一起去相互的支持和鼓励。比如我们约定就是在5年或者3年之内我们一定要去做慈善类的事情，所以两个人就会很努力啊。我觉得真的是两个人一起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要比只谈感情要好得多吧。 在2018感情上的问题，我想我老婆能更疼我一些。 我希望2018年能够在这个今夜思语词的这个节目当中能够学到更多关于爱情的重要性。 2017年刚刚结束了一段感情，2018年我在感情方面的愿望呢，就是能找到一个彼此尊重信用的 Mr. Right， 我们有共同的话题和目标，然后呢就是我们可以卸下我们所有的面具和提防心，然后互相的卖萌犯傻，不用每天都缠绵，但是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联系。你知道他不会走，他知道你不会变，他可以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但是就是只要我需要他的时候呢，他会随时的出现在我的身边。我觉得最好的爱情就是做最真实的自己。 这里是今夜思语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语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2018年你在情感方面的愿望都有什么所给出的答案。在遥远辽阔的大西洋，一艘巨轮撞上冰山，沉船之际，他把他推上了一块漂浮的木板，自己却浸泡在冰冷的海水里，直至沉没海底。最后时刻，他对他说，你要答应我，你会活下去，你不会放弃。一对寻常夫妻闲话聊天，年轻的女人时常认真盯着男人的脸，仿佛在寻找保证和答案，语气一半是请求，一半是命令，你要答应我，你要比我活得久，你要走在我后面。同样爱的告白，同样爱的心愿，同样愿意以我命换你命，生死互换。在一无万元的情况下，海水中的他舍身成人，并因此成就了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情。不必多说，大家都知道，那是感人至深荧幕上的爱情经典《泰坦尼克号》。他，杰克，一个穷画家，敢闯的帅小伙， 用打牌赢来的钱买来了一张船票，登上了豪华游轮，邂逅了美丽的富家女 Rose。 两人一眼对视，终身私定，无视阶级的差别，身份的悬殊，不看钱财重真情，勇敢地追求两心相许的爱。遇到 Rose 是杰克一生最美好的时光，也是最悲情的地方，是杰克的幸，也是他的不幸。他一定没想到船上能遇真爱，然而刚遇上又面对永远的分别，甚至为爱付出年轻的生命。然而就在生命消逝的那一刻，杰克却希望 Rose 不要把爱当一生，不仅活下去，还要生很多孩子，看他们长大，安享晚年。后来 Rose 实现了杰克的心愿，有了自己的孩子，幸福的生活。可是他的心里，杰克的位置永远无人，也不可能有人替代和超越。杰克像一颗疾驰的流星，却用瞬间光芒照亮 Rose 的余生。多年后再看这样的一部电影，很多人仍然止不住泪奔。为伟大忠贞不渝的爱情，为杰克的大义凛然、舍我其谁的显神精神所感动着。他临终前的情深意重，虽然我不在了，但你要好好的，好好的，那是他爱 Rose 的一颗火热的心，虽死犹生，真爱永恒。那对夫妻，那个年轻的女人，人生路正长，为何不单于活着的时候一次次谈论死亡？究其原因，不过是她害怕失去心爱的男人，害怕失去他保护的力量。小王子日日给玫瑰园里的玫瑰浇水，小王子离开了，玫瑰花觉得干涸和难过，习惯和依赖也是深深的爱。因此女人不能失去心底的归宿和依赖，阳光和空气。他忘了自己是个独立的个体，忘了自己也能经风经雨，因为不能承受丝毫失去男人的痛苦，倒情愿自己宝贵的生命结束在他的前面，由他来料理自己的后事，然后他再拥有新的快乐。是女人傻吗？说傻话吗？也许杰克也是个傻子，命都没有了，何谈爱？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也许沉醉爱情中的每个人都是傻子。从古至今，千百年来，总有那么多诗篇乐章，总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爱情，那么多傻人为爱赴汤蹈火，不辞劳苦甚至性命。爱的心愿，爱的本意，其实无非是因为爱所以爱，令所爱的人幸福快乐，不管自己在不在，是否看得见。真爱可以拿命来换，红尘俗世，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人，那么恭喜你得遇知音。 走过了很多地方，我来到一些站。 残留存到每天忙碌的喧闹，到底怎么我想要，却发现迷了路，怎么逃也逃不走，接下来想起个大早，怎么问也睡不着，昨晚梦里你来找我再，原来我只想要你装了几次我的愿望，就是什么没得记得我的心跟你知道，就再次坦白是只离开，我想要你的微笑，每天都能我知道这里跟你很接受的你的美，有教堂有城堡，每天忙碌的寻找，到底什么我想要，却发现迷了路，怎么找也找不到，醒下来找起个大早，怎么我也睡不着，昨晚梦里你来找我猜，原来我只想要你装了几次我的愿望，就是什么没得记得我的心跟你知道，就再次坦白这只离开，我想要你的微笑，每天都能够我知道这里跟每单家乡的你的美，因为我只想要你飞，就装了几次我的愿望，就是什么没得记得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祝大家新年快乐。今天周六，也是2018年的第一个周末，要和大家分享怎么样的一个话题呢？既然是2018年的伊始，那么不妨在节目中跟大家一起聊聊2018年你在情感方面都有什么愿望吧。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跟大家分享一篇由小麦写的故事。还记得三年前在好声音的舞台上第一次听到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我热泪盈眶。那些年我刚毕业，拿着微薄的收入，想要去见一眼远在太平洋外的他，也存了半年的积蓄，只想见上一眼。三天前我看到了漂洋过海来看你的原唱，比起当年风韵犹存，情感丰满，而这首歌就是20年前他的故事。新歌声里他演唱了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道出这些年他的婚姻，他的情感，他的人生。20年前他漂洋过海来了北京，没能见到心爱的他。这首歌 这个人仿佛扎得我生疼。2014年，我22岁，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再次火遍中国。我刚毕业，辞了临时工编辑的工作，来到互联网之城杭州漂泊。作为部门里拉低整条街智商的唯一女光棍，一边擦着脑门上的腾腾热汗，一边喝着冰镇雪花撸串，决定勇闯天涯相亲。于是身边的小闺蜜突然就变成了七大姑八大姨，那会儿见过的男人都快比我吃的饭米粒儿还要多。直到我遇到一个发型一丝不乱、白衬衫熨烫的比我都平整的老周出场，这精致都令我怀疑他的取向。一番尬聊，果然与我气质不符，草草加了微信就离开了。没想到半夜收到老周的微信，我在你楼下看你没吃饱，我给你打包了几个菜，贴心吧。心细如老周啊，我这颗原本被磨成女汉子的心瞬间融化了，于是决定和老周继续深入革命友谊。老周是个暖男，每次总是悄悄地发现新餐厅，然后带我去尝试，几乎把新店里的菜都点一遍摆在我面前让我先吃。我每次也都是毫不客气，等到老周开吃的时候，我们又重新再点一遍。老周总是在饭后递上健胃消食片，怕我吃太多不消化，还会补上一句，没事儿，胖胖的女生才可爱，多吃点。老周不知道，那一刻我总是会借口上厕所，然后悄悄地去厕所笑好一会儿。回来后，老周总是开个冷笑话，这么久是饭没有吃饱要去厕所吃会儿吗？我就给老周翻一个白眼。老周，在你之前我遇到过很多人，有人让我发烧，我以为那是爱情，结果烧坏了。有人让我发冷，从此消失在生命里。有人让我觉得温暖，但仅仅是温暖而已。只有你让我的体温上升了0.2摄氏度，这是爱。老周是程序员出身，程序员该有的他都有，程序员没有的他也有。相处越来越多，八卦的也越来越多。老周受过情伤，所以这么多年一直单身。那天聊着聊着天儿，我就表白了。老周简直晃了半个世纪才发过来一个10000100000，我气得想冲过去扇他两耳光，为什么表个白还要用计算机语言？我是个写文章的，但是还是忍不住在床上兴奋地滚起来。那一刻我确定我们恋爱了。在一起后，我做新媒体，老周继续搞 IT 敲代码，那几年全是我写的文章。你能不能看懂我的那些软文？我问老周。看不懂，老周嘿嘿傻笑，特实在的回话，但我知道你写得好，我转给别人看。老周说这句话时，脸上忍不住呈现我媳妇儿巨牛的骄傲。那些年我手笨，也不太会做菜，每次做饭厨房里就像是犯罪现场，好不容易倒腾出点吃的，我家的狗儿看见也就是闻一下 然后掉头就跑。可是老周每次都吃得狼吞虎咽，我不知道老周是强忍着多大的苦难才吃下这些名义上叫做菜的食物。多年后我才知道，老周吃的不是菜，是爱。2016年老周的事业发展极好，美国有家公司抛过来橄榄枝，且可以后期移民。老周瞒着我办好了所有手续，直到朋友告诉我，我抹着眼泪跑了10多公里到家里，拉着老周的衣服，含着泪声嘶力竭地喊，老周，你告诉我，他们说的不是真的。我输不起。斯文的老周突然发飙了。后来老周去了美国，我搬了家。因为害怕孤单，我住在了杭州最繁华的武林路。前两天我在武林路幻想咖啡吃饭，餐厅里放着漂洋过海来看你，旁边桌上妹子打翻东西手忙脚乱要收拾，旁边的男生半无奈半笑赶紧拦住我，来你别动，还不够添乱。那一幕扎得我心里生疼，眼泪怎么也没止住。大概是服务员看到这和谐的一幕，于是向他们推荐了特别福利。美女帅哥，你们真的好幸福啊，这是我们特别赠送的七夕礼物心愿卡，写上愿望可以实现哦，还可以抽奖。那个穿白衬衣特别好看的人呢，以前从没能给你做一次好吃的饭，还老是添乱，往后希望你每一顿都吃得好，每一晚都睡得着，这一生喜乐平安。我也要了一张心愿卡，写下来我对你的祝福。我在此等你，没有因为，没有所以。我也希望远在海外的你能看到我写的这篇文章。愿你安好。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你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107.3 AM1026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把他心目中的女神追到手了。在两个人交往的第三个月里，薇薇决定从家里搬出来，和 AC 住在一起。他们和别的小情侣一样，每个星期都去挑选家具，布置新家，研究摆设，把家里弄得特别温馨。不久之后，薇薇开始想养只狗陪伴着他们，希望他和 AC 的感情有一个牵绊，所以后来就有了小拜尔。 AC 的新工作逐渐步入了正轨，薇薇把他们的小家搬去距离 AC 工作近的地方。薇薇是钢琴老师，在哪儿工作都是一样的，时间安排也相对自由。他心疼 AC 每天上班下班都那么远的距离，还要早起，而且他们太想念对方了，也太想念小拜尔，所以每天 AC 都会故意借口翘班回来陪他们，陪 VV 买菜做饭，陪 VV 一起看电视剧。 AC 很不放心他的那位女神，总是觉得女神什么都不会，什么都需要到她的协助。在 AC 眼里，女神爱迷路，女神不会做饭，女神不会点菜，女神有选择困难症，女神会出状况。反正远在上班的 AC 每天都无法静下心来安心的工作，满脑子都在担心他的女神会不会又迷路了等等等等。薇薇提出想要搬去离 AC 工作近的地方住， AC 想想可以近一点照顾他的女神了，于是同意了这个决定。在新家的那段日子的他们更是幸福加倍，他们到处旅行，周末带着小拜尔去花市采购鲜花，一起种多肉植物，一起看电影，一起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为什么说与世无争？因为他们住得远，那边的小区虽然方便，什么都有，可是并没有办法满足薇薇约闺蜜周末小聚见朋友的愿望。而与此同时， AC 的工作机会得到了更高的赏识，有人提出高薪挖 AC 到另一个传媒公司工作，而这个工作单位就在市区。 AC 很担心也很动心，高薪跳槽对于他的事业发展是好的，而且这样的薪资更加能给 VV 更好的生活。工作在市区，如果他们搬到市区， VV 的生活也不会太无聊，可以和闺蜜还有朋友经常聚在一起，也能经常回家看他陪他家里人。但 AC 担心的是这份工作会经常加班，工作量大，违背了他一开始辞职选择更多的时间给 VV 的初衷，所以 AC 开始犹豫了。 VV 看出了 AC 的心事，他主动提出了搬回市区，又是一顿搬家，又是一顿装潢布置。这次 VV 比之前更兴奋，因为选择了复式的房子，可以周末约朋友在家里开 party 聚会。搬到市区后的他们 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朋友来家里玩，他们感觉生活更有活力，更精彩了。 AC 给 VV 在家精心准备了一个生日宴会，用上了他的专业，给 VV 做签到板，准备了烧烤炉，把家里的每个角落都布置了花，给 VV 他的女神准备了皇冠，做了小程序，邀请了他的朋友，照相机等等等等。他让 VV 在生日的那天像一个公主一样，他心中永远的公主。每逢节日，他们都会精心的布置，然后邀请朋友来家里烤肉，做沙拉，做游戏，也给小拜尔买了很多节日的衣服。但是好事的背面总会伴随不好的一面， AC 的工作开始很忙很忙，越是到年底越是每天加班到很晚。 AC 担心的事情终究发生了，微微开始抱怨家里很乱，每次朋友来都是一顿的乱七八糟，第二天都是他在收拾，他要请一个阿姨来打扫。 AC 每天加班，一开始微微都会陪着，也帮忙做点他能做的，可是日子一长， AC 不是展会就是秀场，每天工作量特别大，他一有空就抽出时间来陪 VV， 他们吵架的次数也多了。有一次 VV 生病了， AC 还在忙工作， VV 难过又生气地哭了，两个人为此吵了一架。也就是那次， AC 向老板提出了辞职。 AC 觉得以他的能力其实自己独立出来做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工作再高薪再重要，而失去 VV 让他最心爱的女生伤心难过，连他生病最需要人陪伴的时候都不在他身边，这样的工作再好他也不想要。新年过完了， AC 带着 VV 去了瑞士旅行，他想和 VV 走遍全世界，他要拍下所有在他眼里 VV 幸福的笑脸。在 AC 的镜头下， VV 有不一样的美。 AC 工作这些年来一直都有给自己存钱，除了给爸妈买房买车的钱，一般他的生活都是勤俭节约的，他的心里只有工作，也从来没给女朋友花过她的钱。但是在 VV 身上，她愿意满足 VV 所有，她想给她想要的最好的。不久之后， AC 开始花光了她的存款，几次搬家旅行， VV 对生活的品质追求，两个人的吃住玩乐几乎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他开始使用信用卡，因为不想要 VV 去承担他们的开支，他继续刷信用卡来保持他们一直以来的生活水平。自由接单的 AC 开始有点供不应求了，最后接单的钱 不够付信用卡的账单。他不敢告诉 VV， 他想着只要再接多几场大秀，就能把这些窟窿填满。计划永远是赶不上变化的。这种投机取巧，把所有的赌注压在一件事情上的幸运，总有一天会崩塌。年底的几场秀被减了预算，他所有的收益都远不及信用卡利滚利的账单。 AC 还是想自己解决这些问题，他希望在他女神面前一直呈现的是优秀，能让他托付依赖的一面，但纸包不住火。很快东窗事发，银行打电话到 AC 周围的人，也包括了 VV。 故事讲到这里， AC 在我面前端起手中的茶，我看见他红了的眼眶。他说在最后一次 VV 赶他走说了很重的话之后，他回到了他们最初决定搬到市区外的小区，去那里去面试工作。他接受了以前那份他辞去的工作。他说他约了老板在曾经住过的小区商场外面的那家咖啡店，泪水绷不住了。所有和 VV 幸福的时刻，曾经在这里的美好，这两年的一点一点全都浮现在眼前。他不知道是什么让他和 VV 走到了今天这一步。银行打电话给 VV 说 AC 欠了很多钱，而且利息越滚越大，现在要勒令他还钱，在规定的时间内，不久便会收到法院的起诉。 AC 在这之前找遍了他身边的朋友，他遭遇了朋友的推脱，他最好的朋友认为这件事情是他自己造成的，不应该帮助。可是他的朋友并不知道事情严重到法院起诉的地步。在 AC 万般无助之下， VV 决定拿出他的积蓄以及向自己闺蜜借钱，还有 AC 的家人，大家一起凑齐这笔钱把这些还了。事情总算解决，可是伴随而来的事情并没有他们想的简单。已经习惯的生活水平，所有开支便随之压到了 VV 身上。接下来的这一年里， VV 承担了他们生活上所有的开支。 VV 是家里的娇娇女，虽然不需要支给他爸爸妈妈家的生活费，但是 VV 的妈妈是个理财高手，她给 VV 买了房，买了车，做了很多投资项目，这些都是 VV 每个月要自己供的。他们也是为了能让 VV 在女孩子乱花钱的情况下能给自己攒下积蓄。所以这么算下来， VV 每个月要支付的比以前多上好几倍。他一边希望 AC 能赚到钱，一边却习惯了 AC 每天对他的照顾和安排。久而久之，他们开始产生很多矛盾，大大小小， AC 变得越来越敏感，他生怕微微瞧不起他，因为经济压力，微微的抱怨也越来越多， AC 越来越患得患失，生怕哪一天微微便会离开他。他觉得自己很无能，很没有用，而微微的钢琴约教课程越贵，带着学生参加各种比赛都获奖，微微的钢琴课也变得更出名了。严重的财富差距拉开了他们彼此的距离，多了争吵，少了安慰，现实冲击着他们，打击着他们，信任在考验着他们。他们开始不再往家里添置新的物品，不再带着小拜尔出去玩，不再插花，也不再一起旅行。微微带着他的学生满世界参加比赛，时间久了，微微开始有了新的追求者。以前的微微也有很多追求者，但那时候的 AC 从不害怕，他有满满的自信，有对他们之间爱的信心。可现在现实的折磨让他不得不害怕，很多次微微都哭着说他自己受不了了，感觉他们回不到从前，仿佛失去了爱情。他觉得看不到他们未来的希望。直到那次微微从意大利回来，他告诉 AC 有个男生追他，很想要和他结婚。那段日子是 AC 和 VV 最难的日子， AC 选择尊重 VV， 他只希望他是开心的、快乐的、幸福的，而 VV 对未来的恐慌、不安全感和 AC 的越来越不自信、敏感到身心疲惫，他们连商量一件事情、说句话、简单开个玩笑都能引发一场争吵。AC 约了老板在小区商场外面的那家咖啡店，泪水绷不住了。所有和微微幸福的时刻，曾经在这里的美好，这两年的一点一点全都在眼前浮现。他拿起了手机，拨通了那个电话。我刚刚在我们之前住过的小区，到处都是我们熟悉的脚步，我真的直接崩溃了，我不想放弃，真的，可是我总是做不好，让你委屈。此时在家里，微微把所有夏天的衣服、衣柜里乱七八糟两个人都再也不勤奋收拾的房间全部都整理了一个又一个袋子。他整理出了冬天的毛衣、保暖衣、睡衣，分类放好。AC 的裤子熨烫好，整理挂起来，小拜尔默默地在旁边陪着他。微微的手机响起，他默默地看着手机，眼眶里全是泪水，眼泪滴答落在屏幕上。他拿着手机在屏幕上敲打了几个字：回来吧。信任、愿望、爱情，哪一个更重要？那天早上整个空间轰炸了，微微在空间发表了和 AC 走向结束。他们都说如果 AC 和 VV 分手了，他们再也不想相信爱情了。两个人能走在一起变成情侣，会需要这三点：信任、愿望、爱情。人们会先遇见爱情，然后希望互相信任，愿望拥有彼此的未来。可是爱情总是不会让你一帆风顺，它会不断地给爱人们出考题，一关一关，也许分道扬镳，也许不离不弃，互相扶持陪伴。如果只有爱情，或者就算互相相信对方的善良，